你是金先生吗？你是李先生吗？你是张先生吗？我叫金大明。我叫王小兰。我叫张大焕。我姓金，叫大明。我姓张，叫国平。我姓朴，叫大焕。 你是金先生吗？你是李先生吗？你是张先生吗？我叫金大明。我叫王小兰。我叫张大焕。我姓金，叫大明。我姓张，叫国平。我姓朴，叫大焕。